有只叫玛丽玛丽玛丽的魔芋，爱上毛驴对面的查理，可惜查理查理查理是只猫，天天在想河里的鱼，只是一条马路的距离，可怜玛丽走不过去，眺望着查理，死在谁怀里是鱼。马路上每一辆车各奔东西，每一个人匆匆走到哪里，有没有目的，要不要目的，就像蚂蚁蚂蚁，有天蚂蚁蚂蚁蚂蚁有天气，看见查理又换了新邻居，到处都是风景。去。